第25集。 听完林麦的讲述，孟昭眉心紧锁。 三个人，两个引开我，试图取我性命，还有一个负责劫持屋内，说不定还想趁机解决掉陆时琛。这伙人还真是计划周密啊，我居然一点事先防备都没做，看来吴家义比想象的还要更难对付。那我们走之后，那个人就把你儿子劫持走了。 你走之后，我一直在找，直到第二天你们过来，我把家里都翻了个遍。 怎么样，找到了吗？ 林麦沉默片刻，低下头说： 没有。孟警官，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的命，求你们了。 这哀求声听着那么的揪心，孟昭安抚道： 你先别急，既然东西没找到，暂时他们应该不会拿你儿子怎么办，我们想想办法。 林麦点了点头，孟昭和陆时琛陷入到了沉思之中。片刻后，林麦又开了口，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孟警官，我能先回去吗？出来这么久，我担心那个人知道我不在家之后，我儿子会出事。 行，你先回去吧。 孟昭看着他站起身，忽然想起什么，叫住了他。 对了，林女士，还有一件事，你回想一下，绑匪昨晚有没有在你家里安装什么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我记得他当时站在衣柜边，盯着我找东西。我看一下我儿子的时候，无意中注意到他好像在卧室的衣柜后面放了什么。 这样吧，你回去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有窃听器。 孟昭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了林麦。 他一般长这样，如果有，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接通后先不要说话，一切听我安排，我会教你怎么说，如果有急事需要联系我，就出门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打。 嗯，好。 林麦走了之后，会议室里只剩下孟昭和陆时琛两个人。孟昭叹了一口气，有些懊恼： 唉，昨晚回来那趟还是太仓促了，只确认了这女人的安全，却没想到她儿子当时正在屋内受胁迫。 昨晚那种情况，如果你进入了房间，对方在闭塞的绝境中，说不定会以命搏命，那种情况下，不但他儿子的性命难保，我们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冷静想想，当时没发现异常也未必是坏事。哎，算了，多说无用，先想应对的措施吧。 嗯。 孟昭应了一声，陆时琛这几句话让他也迅速地冷静下来。 找证据的事得先放一放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 没错，顺势再抓到那三个杀手。 至少三个专业杀手，手中还持有人质。仅凭我们两个人，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件事了。必须寻求当地警方的帮助了。 哎，孟昭，你不是说你在盐城没有熟人吗？要报警吗？ 我们那届的确没有在盐城工作的，不过想找人引荐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 孟昭说着，拿出手机翻出了刑侦班的班群，敲了一行字发到群里： 谁有熟人在盐城警务系统？ 在工大那会儿，孟昭的人缘就相当不错，这好人缘一直延续到了毕业7年之后的眼下，消息一发出去，群里立刻有好几个人响应。同学办事靠谱，很快就给孟昭搭好了桥。赵毅，现任盐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是大孟昭几届的学长。孟昭和陆时琛开车前往盐城市局，下车的时候，赵毅已经等候在市局的大门门口了。 是赵队吧？你好，我是孟昭。 你好，孟队啊，久仰大名啊。这位是？ 啊，是我们明潭公安为暗龙专案组聘请的顾问陆时琛。 哦，能被引入为技术顾问，一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啊，我们进局里说吧，你在电话里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刚刚你来之前啊，我就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和你的意思都一并告知了我们李局。但孟队啊， 你身份毕竟特殊，李局能不能同意你们协助办案，就得看他的决定了。来，我带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说着，三个人来到了局长办公室。赵队推开门，孟昭和陆时琛走了进去。李局正坐在桌后打电话，听见有人进来，示意他们先等一等。 啊，好好好，那就这么安排吧。 挂了电话，李局看向两个人， 孟昭、陆时琛，对吧？你们的情况啊，我都大致了解了，多余的话我都不说了啊。现在情况十万火急，务必尽快开展行动，将林麦的儿子营救出来。部分准备工作我已经安排下去了，接下来你们就配合赵队长负责这次营救行动的部署和执行工作。 谢李局。 行，你们俩先出去吧，我需要向赵队交代一些事情。 赵队被留在李局的办公室里，孟昭和陆时琛先走出来了。出门之后，两个人站在走廊的窗边，陆时琛压低声音说： 哎，孟昭，你以前接触过这位李局吗？ 没有。 轻易允许一个被停职的警察参与进这么重要的案件，你不觉得蹊跷吗？ 孟昭没有立刻应声。 还有，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应该没有人给他介绍过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在意这些了，在人命面前这毫无意义。从目前的处境来看，能让我们参与这个案子，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希望你再身陷泪下了。 难不成你还真想养着我呀？ 孟昭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片刻之后他眼睛里的笑意淡去，声音沉了下来。 当初选择警察这份职业，就注定了我无法始终远离深渊。 深渊，那好，我陪你一起跳。 赵队从李局办公室里走出来，看着走廊上的两个人说： 走，我们去会议室聊吧。 嗯。 到了会议室，三个人都没再说多余的话，立刻开始商讨制定行动方案。 孟队啊，陆顾问，对整个案子的各种细节还是你们把握的更到位，说说想法吧。 嗯，来之前其实我跟陆顾问已经商量出了一套方案，你听听看，不足的地方呢你随时补充。根据林女士提供的信息，犯罪分子接下来一定还会打来电话，我们的想法是先由技侦人员监听林女士的手机，随时掌握绑匪的动向。由于犯罪分子并不知道那个证据的实际样貌，因此无论林女士有没有找到证据，我们都可以让她告知绑匪东西已经找到，借此引出绑匪。这个时候技侦立刻对绑匪的电话进行定位。 嗯，定位倒是没有问题，不过孟队你之前也说过，这伙绑匪的作案手法非常专业，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那边安装了反定位装置无法进行定位，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想过，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预判犯罪分子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第一种可能，犯罪分子为林女士提供地址，让她自己前往指定地点交换儿子，届时我们会伪装成出租车司机，陪同林女士乘车前往该地。与此同时，距离目的地最近的派出所负责人要立刻采取行动，带人前往目的地周围，从四面形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第二种可能，绑匪不事先提供地址，而是派人前来接走林女士。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事先在林女士身上安装微型定位装置，根据林女士移动的方位来确定绑匪窝点。以犯罪分子的技术手段，应该不会检测到我们的设备。在林女士被接走之后，技侦会将车辆的实时位置发送到各位行动人员的手机上。我、陆顾问还有部分市局警察会跟随定位，在保持一定距离不被犯罪分子察觉的情况下朝目标方向移动。同时各辖区派出所也需严阵以待，车子经过每一个辖区，该辖区派出所就立刻派出车辆对目标车辆进行远距离追踪，最终他们前后所经过的所有辖区派出所将从四面八方朝目标车辆汇聚，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包围网。一旦车辆停下， 这张网将迅速收拢，封闭出口，绑匪也必将插翅难逃。 嗯，不愧是孟队啊，想得很周全，这套方案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各辖区的派出所负责人就由我负责传达，至于林女士那边， 由我和陆顾问负责，我们会将所有方案提前告知她，并且交给她一套见到犯罪分子之后的话术，来为警方争取更多的行动时间。 啊，可以，那我们就开始行动。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